眼看鹤鸣的法不容情，就要和家世选手的角色们胜利会师，突然啪一声，硕大的投影幕上画面消失，跟着网吧里所有电脑都停止了运转的声音，稍稍亮着的机盏灯也齐齐熄了，整个网吧突然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哗一下，刚刚兴奋了一点的观众瞬间就炸开了锅，尖叫、口哨什么都有，更多的是高声询问：“网管，怎么回事？”喊声中，网吧的几盏应急灯已经亮起，众人总算是从黑暗中解脱。但应急灯亮起，明白人就已经知道原因：断电了。怎么搞的？陈果朝网吧大门外的马路对面望了一眼，灯火通明。 一部分客人耐心地等待，一些则在高声询问状况，还有一些却是立刻起身走人。小李，去看看是不是跳闸了。陈果召唤了一个网管去查看，此时二楼客人也摸黑涌了下来，询问着出了什么状况。小李很快回报：闸线完好，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陈果一看，这没办法，自己是解决不了，只能报修。客人们得知这个消息，立刻潮水般往前台涌来，都急着要结账下机。都没电了，还怎么结账啊？ 叶修原本就靠在前台外面的，此时人群涌上，立刻被挤扁在前台桌上，油渍问着陈果：“ 手动呗，还能怎样？” 陈果的情况和叶修完全一样，也是被挤趴在前台上。这一边回答叶修问题，一边扭头怒吼：“ 挤什么挤？排队，一个一个来。” 陈果身后紧挨他的一位客人认识陈果，很是为难：“ 没办法，老板娘，我身不由己，你看看， 你再趁机往我身上趴，我杀了你！” 陈果威胁：“ 这哥们儿是有素质的。” 确实不是故意，被陈果威胁后独自抵挡身后人流大军，苦不堪言。张无忌独斗六大派什么的，也比不上他凄惨。还好是晚高峰，网吧工作人员也是一天当中最多的时候，纷纷过来帮手，几人一起帮客人们手动结算找钱。陈果想挤回前台调包。 魏国，往边上一看，叶修也在人堆里挣扎，很努力地才抽出了一支手，手里拿着的，赫然是一根烟。什么时候了还抽烟？陈 果看到叶修把烟往嘴里送，气呀！什么人呢这？不然干嘛？叶修一边说着，结果手上却没火，于是还招呼前台小妹。 来来，帮哥点个火。别理他。陈 果说：“小妹当然是听老板的，于是不理叶修。结果旁边有知心人， 哎，哥们儿，我这有火，哦，谢谢谢谢啊。”叶 修接过火来，把烟点上，吸一口，心旷神怡瞟陈果一眼。陈果吐血啊，这禽兽还在那儿抽的挺美的。 自己这儿再怎么被挤下去，胸都要被挤平了。不过秩序很快还是被维持住了。陈果从台前挤进了后台，长出了口气。叶修仗着工作人员的身份也进了后台，啥也不干，就在那儿吞云吐雾。陈果这都忙着给客人手动结账着，一看这家伙竟然如此安逸，连忙派活。 去打电话报修一下，电话多少？自己找。陈果把他手机递了过来。叶修拿过手机翻通讯录，字母 B 开始，报修一、报修二、报修三、报修四。 报修几啊，老板？四。 老板，你真是奇才。叶修膜拜，拨了报修四过去，果然是电力报修的电话。 对方问了情况地址，表示正好附近有人，可以现在就顺道来看一下。挂了电话，向陈国汇报情况，陈国点了点头，也没多说什么。这边客人渐渐都处理妥当了，有尹大的客人听说报了休，而且现在就能过来，竟然还有等着先不走的。不过这些也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已经闪得干净。陈国一看，就是来了人，修好店也不知要到几点了，手一挥提前下班。中班的工作人员高高兴兴就闪了，他们才不操那么多心呢。叶修看起来却很是牵挂，隔一会儿就跑去张望一下。陈国正奇怪，楼梯上摸黑下来一个人。 怎么了？没什么，停电了。 陈国听声音就知道是唐柔。 啊，停电能修好吗？说是有人在附近就会来，半天了也没见啊。是吗？那怎么还不来啊？ 唐柔立刻也跑去门口张望，正赶上叶修张望完回来。陈国一瞅，这两个人反应真像啊，对网吧很关心嘛。陈国心下一暖，结果张望了一圈的唐柔跑回来后，立刻很失望地对叶修说： 没电不是不能练级了？ 哎，是啊。 叶修也是愁得直皱眉头，正是冲25级的紧张时刻。 老板，你这破网吧怎么关键时候掉链子？ 你们两个给我回去睡觉去。 陈国气得直跺脚啊。 刚起来啊，怎么睡？ 唐柔说： 我也差不多。 哎，你几点起的？ 8点吧。 两人这自顾自地聊着，把陈国气得无言了。这时网吧门口来了一位大叔。 哎，是你们这儿没电吗？ 叶修和唐柔喜出望外，一起迎了上去，点头哈腰。 是的是的，大叔你可来了。 哦，怎么回事啊？ 大叔提着工具箱就进来了。 你们俩招呼吧。 陈果对这两个家伙已经没脾气了，噔噔噔要上楼去，结果听到叶修在后面喊了一句： 老板要付钱的吧。 陈果听了脚下就是一滑，差点没一个跟头栽下去，半晌才缓过来，闷声说了一句： 请向你拿。 说完就跑回楼上去了。叶修和唐柔两个随即成了电工的小跟班，鞍前马后的端茶递水伺候着。电工大叔检查了一下后查到了故障，却是面露难色，显然技术难度很大，已经萌生退意。 哎，怎么样啊？ 叶修问着。 哎，不太好弄，现在这么晚了，明天再来吧。 大叔说着就要收拾东西撤退。叶修大急，连忙要给大叔发烟行贿进行游说，结果吃了一句不会便被破招。关键时刻唐大美女发威，上去拉住大叔软语相求，几句连击下来击破大叔防御。大叔智商情商直线下降了，大手一挥，似是擦了一把口水，手提工具箱毅然回头。 啊，看我的。 叶修大喜呀，暗朝唐柔挑了个大拇指。唐柔回以一个微笑。两人转至电工学徒，一个打手电，一个递工具，一边听大叔讲解故障原理，听不听得懂另说，嗯啊哦一类的应声词通通用起来。电工大叔却也是厚道人，说比较难不是推辞，这一修果然用了很久，本来还有心情等电来的客人到最后都全部退散了。叶修和唐柔两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渐渐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此时已经11点多了，修了2个小时依然不见起色。 嗯，去买点宵夜休息一下吧。 出招留下大叔的唐柔更觉抱歉，觉着应该请个宵夜表示一下。 嗯，我去。 叶修点点头，边擦了擦手边问， 拿钱箱里的钱吗？ 唐柔斜视，叶修默默点了点头，出去网吧对面小饭馆买了些饭菜，回来邀请电工大叔。大叔也确实累了，没太推辞。 多少钱？ 唐柔问叶修。 什么？ 饭菜。 86，你晚饭也还没吃吧？ 嗯，86，差你43，先欠着啊。 不用了吧？ 叶修笑，这妹子还真是认真，想和他 AA。 哼，你坚持要请客的话，我也不会太介意。 吃吧，吃吧。 叶修也不在意，转向大叔。 大叔辛苦了，大概还得弄多久？ 快了，半个小时吧。 两人长出口气，总算是见着曙光了。饭罢，也没用半小时，20分钟后一切修复，网吧电力恢复，填单付款什么的都是网吧公款。大叔离开，网吧灯火通明，却只有叶修和唐柔两个人。此时都已经是凌晨，叶修没啥工作经验，问唐柔， 还会有人来吗？ 不知道，守着吧。 唐柔去关掉了一些没用的灯，叶修坐进前台，已经把电脑给打开了。 我也就坐这儿吧。 唐柔过来准备用服务器。服务器是只要网吧里有一台电脑要用，就肯定得开着的。眼下这个时间才来电，这一晚上会不会有生意也不得而知了。与其多开一台电脑，不如就直接用服务器了。 抽烟你不介意吧？ 叶修连忙问。 不介意。 啊，那就好。 喝茶吗？ 谢谢。 你的杯子呢？ 叶修哪有自己的杯子？最后，唐柔柜里给叶修拿了瓶康师傅绿茶。 我请你的。 叶修无言接过。网吧大部分的灯都已经关了，偌大的空间中只有他们前台这一点亮光，看起来像是一个小岛。唐柔这边二话没说，直接刷卡进了游戏，操纵着他的韩烟柔就直奔骷髅墓地。叶修这则是先开了网页，上了荣耀职业联盟的官方网站。输了，加时战队果然是输掉了第三部分的团队赛，最终在这一轮比赛中只靠苏沐橙的个人赛和第二部分的组队战拿到了3分，301度战队则是获得了7分。第20轮联赛战罢，加时战队在积分榜上的排位没有取得什么变化，依然在倒数第二。不过支持者却都在这一场比赛后燃起了信心，皆因为第二部分组队战中孙翔和一叶知秋1-3的不凡战绩。至于团队战的落败，大家都很接受孙翔新入队磨合不够的说法。总而言之，大家对孙翔都是抱满了期待，不少忠实的粉丝已经开始研究以往的赛季进入前8名的季后赛区域需要的积分各是多少，由此来计算本赛季加时战队是否还存在从倒数第二杀进季后赛的可能。最终的结果理论上是可能性有的，但难度着实太大，实在是前半段差得太多。评论中出现了不少对于前队长叶秋的抱怨。叶秋默默地关掉了网页，随即也刷卡进了游戏，一上线便立刻收到了来自田七的客气问候，招呼了一下后又是田七的邀请。 副本吗，高手兄？ 叶秋回头看了下唐柔韩烟柔的等级，18级多，快19，今晚是肯定能上20级的。 冰霜森林副本次数有限，叶修觉得还是把次数留下来，到时好带着唐柔熟悉一下。于是回复田七消息， 稍等下吧，先练一会儿级，我这边还有一个朋友，一会儿带上一起下。 好的。 田七当然没异议。 那我们还是去埋骨之地吗？ 嗯，今晚就你一个人啊？ 好友蓝里、浅生离、慕云深都不在了， 月周眠也在呢。 那一起吧。 包子入侵和你在一起吗？ 叶修好友蓝里、包子入侵也是在线的。 没有，他不敢练级，跑去竞技场玩 PK 了。 叶修这正看着田七回复的消息，包子入侵也主动发了消息过来。 哎，大神呐，啥时候能去刷副本啊？ 快了快了，你继续在竞技场磨练一下技术吧，打得怎么样啊？ 包子入侵回了个嘿嘿，外加一个憨笑的表情，看来是战绩不俗。叶修也不意外，以包子入侵的操作基础，在新人当中确实足够独占鳌头了。至于高手，蓝河、车前子、夜渡寒潭，这些高手现在抓紧时间练级都来不及呢，哪会有人跑竞技场去耍呀？埋骨之地和田七、月中眠会合后开始练级，也没有什么话可聊。唐如这边干脆就是一个人单刷副本，更没话说。网吧里静悄悄的，就听到两人鼠标和键盘的声音。这样的状态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突然听到脚步声响，两人一起把目光从电脑屏幕移向网吧门口一看，凌晨快两点，居然还有客人。一人站在网吧门口里瞥了一眼后，很是惊喜地转过身去叫道， 浩哥，网吧居然没人呢。 说话间又有三人进到了网吧，也是朝网吧里看了看，先前那人已经冲着前台这边有灯光的方向叫了起来， 开没开啊？ 有客人那就做生意呗。唐柔没去怎么理会，他是纯打游戏来的，不是值夜班的，夜班是夜休，客人该是夜休负责。夜休也立刻放下手头的游戏，把前台这边的灯又开亮了一些，一边招呼着， 上进吗几位？ 说着抬头一看四人，叶修当即怔住。来的四人他通通认识，头前说话的那位叫陈叶辉，放在荣耀这个游戏里时，他是家王朝工会的会长。后他一步进来的三人，刘浩、王泽、方风然，却通通都是家世战队的职业选手。四人都是面泛潮红，带着一些酒气，迈进门的角度刚好看不到挡在电脑后的叶修，但看到玩电脑的唐柔后，几人却都是眼前一亮。四人走上前来，叶修继续不动声色地坐着，那刘浩走在最前，到了前台硬撑着桌面把脖子伸了进来，瞥了一眼唐柔的电脑屏幕后立刻笑了出来， 小姐玩荣耀啊？ 唐柔转头望了他一眼，笑了一下后嗯了一声，回头继续他的游戏。刘浩平白咳了一声，像是想引起人注意似的，接着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 玩得不错嘛。 谢谢。 唐柔转过头来，又是朝他礼貌地笑了笑，随后又不理会。 陈浩费解了，真的费解了，玩荣耀的玩家怎么会认不出来自己？自己可以是一个鼎鼎有名的职业选手啊，这么近的距离光线也挺好，难道是因为今天自己的发型有些改变？正纳闷呢，身后却被人拽了两下衣角。陈浩回过头来，看到身后两人都有些神色不安的样子，朝着一边使了个眼神。刘浩扭过头来一看， 就看到叶修叼了根烟正望着他们。 上机吗？ 叶修问。